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对接雄安，支持雄安，服务雄安，借势雄安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把这一个瞬间用音乐来送给你， 愿你的声音永远伴我的左右， 我一定尽力。

边还有你的气息，如今情意不说迷离，就算恋情不如预期，别让我失去你。 情深的时候那种离别不伤悲，这次是心覆水，何时何地相会。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，红尘外柔情没有 怎去作修补？无对与错，但有因与果，冲不开心里那心窝。若这心得失不稀罕，只想不再躲，空虚侵占我。下半生剩下我孤影，永没尽头，再没自由，要继续承受。绝对的结果，吹不熄恩怨的灯火。按你与我面对生与死，分不清欢笑与悲哀。若这生得失不稀罕，想不再多，空虚侵占我。下半生剩下我孤影，永没尽头，再没自由，要继续承受。笑望长空，逆转一生天数，难敌你是你来负我。Oh,